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11月26号，1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11点01分，各位好，带着一种欢快的心情，把所有的困、累全部清洗干净。 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绑上鞋带上引擎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需要导航，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动出我的风格，我会跳舞跳到呼吸的最后一秒，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有百态，跟上梦的节拍，蹦蹦鞋子枷锁带着我飘走，开过了现实给的挫折，过完压车把这一切甩脑后，跳上个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要，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你到底要不要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动出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祈祷，跳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 你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划每一撇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 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想，穿上鞋就不动，跟着我的步，我会跳舞跳舞，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 可怜 歌里唱的跳一跳生活有百态，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释放你所有的那些困和那些累的疲倦感，重要的是现在。这首蹦蹦呢，来自于吴建豪和方大同合作的一首作品，也是收录在吴建豪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推出的专辑《音乐不羁》当中。伴随这样欢快的节奏，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正式的出发。其实早在3年前，从2015年的时候开始，你就会发现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去贝加尔湖去旅行，然后呢，各种各样的攻略，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信息，包括旅游的图片，我们也都可以看到，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贝加尔湖种下了草。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去贝加尔湖好好的转一转哦。首先我们要去往的第一个地方叫做阿尔洪岛。冰封期的贝加尔湖呢，是允许汽车开到冰面上行驶的，这是非常难得的体验，当然也是不太好走的，因为其他季节前往岛上必须乘坐渡轮才行，所以冬天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自驾行的。而即便是在如此滑溜的道路上开车，如果你是来到俄罗斯找的是当地的司机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开车依然是不会减速的，那个时候你的心跳得非常厉害，非常的紧张，不够平坦的地方会非常的颠簸。不过也根本顾不得这些，所有人都会拿起手机然后相机去拍个不停。虽然此后几天会有大把的时间进行拍照，但是各位都懂得，当你碰到一些好的美景的时候，你每一帧的画面都不想错过。而关于贝加尔湖，李健正好有一首歌曲就叫做《贝加尔湖畔》。所以前一首蹦蹦的时候我们还停留在北京，在贝加尔湖畔至少我们的心已经来到了湖边。最近看《无敌破坏王2》的时候，迪士尼的公主们说，当他们想事情的时候要凝视水面，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自己想的那个事情上，然后这个时候灯光就会亮起，音乐就会响起，你想唱的旋律它自然就会哼唱出来。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在贝加尔湖畔，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怎么样，望着贝加尔湖的 平静的水面，你在想什么？灯光是否亮起，以及这个主旋律是否也自然的在你心中哼起？非常静美的一首歌曲，贝加尔湖畔，来自于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2011年发行的专辑《依然》当中。而讲到这首歌曲呢，是李健真的去到了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畔之后写的。当时呢，他是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出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并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录回来之后呢，李健觉得这段旋律是可以使用的，就拿吉他开始试弹。在正式的确定了曲子之后呢，李健又花费了2-3个月去创作歌词，才最终我们听到了这个版本的贝加尔湖畔。听着这样的音乐，然后行驶在路上，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只能用一个妙来形容。下午3-4点左右的时候，当车子再次的驶到陆地上的时候，说明呢我们已经顺利的到达了二红岛。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山路之后呢，就可以看见车辆慢慢的进入到村庄当中。岛上最大的一个城镇叫做胡日尔村。Nikita 就是胡日尔村当中最大的一个民宿，它不是那个美剧的主角哦，是一个民宿，也是大家接下来要住的一些地方了。外表看起来像是童话故事当中会出现的那样的红顶的房子，然后有一群篱笆墙。所有的房子呢都是木质结构的，当然里面的所有的床呢也是木质结构。而至于里面和外观到底怎样，稍后我们好好的转一转，在这样的地方看到这样的一个房子，一切都会觉得很浪漫。这种浪漫是无论你跟情侣在一起，你的情人在一起，还是只是自己或者是跟家人在一起，不同浪漫的感觉来自于浪漫主义。 别人眼光不在意，人和猫都天生爱好奇，在这有限的时光里，我只想是你的不可代替。流浪纽约巴黎，手机水杯硬币，还有在路过每个城市都淋一场雨。别动我的无理取闹， And open your hands please， 我们都有天赋，潜意识存在浪漫主义，不需要是隐藏在身体里的超能力。It's just my luck， 爱让人着迷。It's just my luck， 疲劳飞向沉溺。It's just my luck， 印象派的誓言问问我。想要拍下路过行人最幸福的表情，你懂我的无理取闹， And open your hands， Your hands。 Oh,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袁娅维带来了全新的专辑，叫做 Tiara。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浪漫主义》，就是 Tiara 这张专辑当中袁娅维、 Tia 和 Kelani 他们共同合作的。很多人说在这首歌曲当中好像 Kelani 的这个发音真的很不错，英文部分是来自于 Kelani 的演唱啊，这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的一个合唱。而关于浪漫主义这个词，法国19世纪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现代派诗人，他有这样的一个定义。浪漫主义呢，既不是随性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间点，随着感觉而走。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随着感觉不断地看到不同的风景的时候，我们对于浪漫的感觉，对于浪漫的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好像人人都会突然间的切换成浪漫主义这样的模式了。刚才我们说到来到 Nikita， 这是一个胡哲尔村当中最大的民宿，非常传统的木屋，屋子里呢也是靠人工烧木取暖。俄罗斯大叔呢会给我们拿一些木柴，顺便教一下我们怎么使用这些木材。对于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来说呢，这无疑是很新鲜又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光烧木柴就会让你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而这个时候木柴烧起来了，然后你就会想在当地嘛，喝上一杯沃特卡伏特加，看着眼前的风景，看着外面的冰天雪地，伏特加一口下肚，内心突然间腾起暖暖的火焰，那一刻的感觉，下面这首梦龙的作品合适不过了。 Hush my dear, it's been a difficult year.Terrorists don't prey on innocent victims. Trust me, darling. Trust me, darling. It's been a bloodless year. I'm a man of three fears. Integrity, faith, rocket out tears. Trust me. I'm a bad liar。 梦龙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叫做 Bad Liar， 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的那种画面感，那种梦幻的感觉，同时呢又带有一种力量感，非常妙的一首歌曲。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头一天好好的休息一下，刚才也是喝了一杯伏特加，睡得好好的一觉，第二天呢就可以前往贝加尔湖了。贝加尔湖呢是世界上最深和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冬季二月份和三月份的时候呢是观赏蓝冰的最佳季节。而每年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湖面上会举行贝加尔湖马拉松比赛，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在这个冰面上会产生世界上最艰难最残暴的耐力挑战赛之一，不过作为当事人的我们在旁边观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异常的刺激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Cindy 王心凌最近的一首新歌。 美丽的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 11:22，欢迎光临这家咖啡店。 男孩那即兴的渴望对理想快乐着，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傻脸，不准回头作假命中这位苦的徒作，恋爱漫游中个个都似懂非懂，我和青春只不过地上的霓虹，时间只不过反反复复的生活，幸福只不过等一切都不假思索，咖啡只不过撰写着城市的小说，失去的终究会失去吧，想念的终究会想。 现在咖啡馆当中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主题，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Cindy 的这首新歌呢就叫做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还挺好奇这样的咖啡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它主打的咖啡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Cindy 王心凌今年也会带来全新专辑，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格外的期待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一提起贵州遵义，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今年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开创者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日前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展。这次展出的文物共计128件，从郑振铎先生捐献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中选出来，其中一级品9件，二级品87件。展览共分认识郑振铎、陶俑入故宫、余音三个单元。再来看美在阿拉善岩画与居延汉简艺术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首次在北京系统展出上百件具有上万年历史的古老岩画和2000多年历史的居延汉简实物。这次展览共展出阿拉善岩画实物29件，展出的阿拉善岩画实物被誉为世界美术活化石，内容包括人物、动物、符号及狩猎、祭祀、舞蹈等等，再现了曾在阿拉善大地上生活的原始氏族部落以及匈奴、党项、蒙古等民族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场景。展览将持续到12月2号。最后再来关注田家清，是中国古典家具领域的潜心研究者，他注重理论实践与研究相结合，编著的10多部研究明清家具的专著和创新设计的具有时代风格的明韵及家清志气系列家具在海内外非常有影响力。而日前入木三分田家清著作和作品手稿展亮相国家图书馆，展览以田家清著作手稿和出版物为主，以田家清提供的大画案、样式雷器物烫样等多件重量级展品为辅，勾勒出了田家清先生在古典家具研究道路上的历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身体开始过敏，眼神开始散漫，身体开始过敏，贪婪胜于懒人，身体开始过敏， 跨越冲天旋地转，手碰不到岸， 眼神开始散漫， 视线透露着不甘，叙述不平凡， 身体开始过敏， 断断续续的流感，看不清五官， 贪婪胜于懒人， 沉睡后时的期盼，半清心如寒。What the hell， 细胞产生了反应，身体逆向氧化，随他人以来的病。What the hell， 病毒战胜了抗体，61的基因瞬间组合完毕。What the hell， 艺术品化为金币， Marnie 开启人类文明蕴藏的定义。What the hell， 手指沾有毒液体，生活环境抵抗不住肮脏话语。 谷歌的惊奇犯罪原理，看起一切危机只不过是随手随意的装举，换发的庸医会攻击的人色低，就与细菌免疫野生打破你的内分泌，寂寞的战逼马的战力，就在系统乱序摧毁大脑细胞流出千万亿，英雄哥的感情注射介入的血清，善良出品重力效应， 身体开始 空气，手电旋地转，手碰不到岸， 眼神开始散漫， 生存陷阱。 维生素般的搜集走路都在 OST， 怎么去回应复杂的关系，多么多的使用器、yeah， 怎么去处理疾病的命题，医生没听过的病、yeah， 生物性压制疾病的家人动脉都开始没力、yeah， 人与人促进并不是一种生理相遇。 There are 两个 trust， There are 两个 trust，下了一场暴风雨，光与阴的对比提醒昨日要有害无益，物理奇迹百分之一，科目米要被遗弃，科学这么现象幻影并不是无药可医。 恭喜收听选地转手本部档案， 眼神开始散漫， 视线透露着不甘，举手不平凡， 身体开始过敏， 断断续续的流感看不清五官， 贪婪像欲 身体开始过敏， 恭喜 收听选地转手本部档案， 眼神开始散漫， 视线透露着不甘，举手不平凡， 身体开始过敏， 断断续续的流感看不清五官， 贪婪像欲盼然。 O-N-E-R Owner 的过敏，这首歌曲呢讲述的是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没有人是普通的。在这首作品当中想要表达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主角。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好像世界变了，可能是因为它过敏了，然后你自己会发现怎么样治愈它的过敏，来源于你自己的手心，来源于你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份信念值。曲风呢属于 Trap Hip Hop 的一个结合，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最近的新的版本的一个过敏。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到冬天应该去往的地方贝加尔湖，好好的转一转。贝加尔湖到冬天最好的一点是可以开车在路上行驶了，当然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咱们自己不要开车啊，可以请一个当地的司机开车载着我们全程的去感受。因为如果不在冬季的时候去往贝加尔湖，我们只能坐船游。在光滑的冰上行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准备冰爪的话，每走一步各位都要小心翼翼。拍照呢都会选择站在有积雪的地方，当然如果你要是站得稳的话，你远远的看拍一个大家往前小碎步走的那个画面，真的还是挺精彩的。起风的时候呢，站在裸露的湖面上你会发现更冷，即使是有阳光，很多人呢也不会把帽子摘下来，因为觉得实在是太凉了。仔细观察湖面，由于温度的变化呢，导致湖水不断的压缩和膨胀，形成了冰裂纹路，非常非常美丽这样的一种情景。当人们亲近大自然的时候呢，身体你会发现好像也回到了最本真的原始状态，比如说你不由自主的更愿意去触碰那种感受。实际案例就是这样，很多人呢很喜欢在这个冰上各种各样的打滚儿、撒欢儿，而这样久违的童趣感会让你仿佛一瞬间回到了儿时，大概6-7岁那个时候的样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贪恋那种单纯的感觉，何必贪恋，如果能够找到就让它一直延续下去。 都你笑的输给了你哭的，努力快乐才最难过，对我来说就远了， 错，我的意志在将你折磨，难的是对你的不舍，贪恋你爱是我的， 旅行的过程当中会贪恋很多的美景，当然你也会贪恋过程当中那个不断变化着的，然后你不断发现不同的那个自己，这样的状态可以记录下来。有的时候在城市当中待久了，好像觉得自己渐渐麻痹的时候，记得当时的那个状态，然后切换过来，这样也可以让你在都市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和不一样的自我的出现。在寒冷的室外，大家都会发现手机这个电量啊掉得非常非常的快，而现在很多人去哪都会带 GoPro，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在很寒冷的地方想要把这样的冰天雪地通过种种的录像或者是拍照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便你的手机电量掉得没有那么快，但是因为手太冷了，即便戴了厚手套还是会觉得很凉。拍照既然如此的不现实，就不妨把所有的美丽的这样的景象记录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就定格下来，然后日后当你想到冰天雪地的时候，就像是打开了一幅图片，双击一下就给它调动出来。在湖上往前走，会发现路上有很多的碎冰，那种碎冰是晶莹剔透的感觉，让人有一种很馋很想上去舔一口这样的冲动啊。但真是如果把舌头伸出去的话，由于太冷可能会把你的舌头给冻僵到哪里，所以干脆还是放弃这样的想法，然后全程好好的走一走，好好的看一看，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适合在贝加尔湖畔。 春天的夜风轻轻凉凉的吹， 懒懒的浪漫的， 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想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雨声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浸透你的香味，浸透你的香味，染了整个夜，染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怎么？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怎么问？晚安，在这 在这个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今天冰天雪地可是我们在一起。傍晚的贝加尔湖气温呢也随着太阳一点一点的往下掉，摄影风光呢也是很不容易，饥寒交迫就是为了捕捉那最美的一瞬间。当天空慢慢的染成粉红色，日落的黄金阶段宣告正式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陆续的转移到对着太阳的一面。不管别人怎么想，但是很多人在那时那刻，你会觉得这是你见过的最美的日落的风景。然后内心深处可能会飘出这样的一个很老的旋律，虽然年代有些久远，但就像歌名所说的一样，眼前的景色美的 more than I can see。 Oh, oh, yeah, yeah.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Oh, oh, yeah, yeah. I miss you every single day. Why must my life be filled with sorrow?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Why 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so? Oh, tell me please, I gotta know. Do you mean to make me cry? Am I just another guy?I miss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这首 More Than I Can See 产生于60年代初期，之后呢，全世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歌手带来不同的版本。 好吧，现在已经是11月26号了。如果有朋友已经开始计划春节期间去哪玩，去哪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所带大家去到的贝加尔湖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因为贝加尔湖观赏蓝冰最好的时间就是每年2月到3月份。如果不尽快做出决定的话，等你再想去观赏到蓝冰，再想去到一个最佳的时间去观赏的话，只能再等一年了。而贝加尔湖呢，其实可玩的地方非常的多，今天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只能去到其中的一个地方。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去往贝加尔湖，但是感受到的景色和那种状态又是全然不同的了。明天我们可以真的玩这个雪橇，然后明天的路呢可能也会更加的难走，明天我们还会去到冰洞当中。总之吧，明天也是值得期待的。最后我们听到歌曲来自于岑宁儿的咖啡冒泡。11点53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和你不见不散。到了中午时间了，约上你的好朋友走进我们这间咖啡馆，点上一杯你想喝的，看着咖啡冒泡，享受一下美好时间。拜拜。 在等着开水会落到湿度的日，它像捧着伸展释放发亮猫怕怕，太阳晒得寂静了，睡觉像乌云一样浮着，我也想还是要吃热吃掉，桌上发霉的面包，谁管它还好脚都看不到，站这边还是那边闹，要讲的不要讲的太枯燥，不痒不痛却刚刚好，刷一刷还有几个滤镜可掉，来冒个泡不懂